时间三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接下来啊，玉龙要和大家说一个人，这个人呢是一个大名人，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科学家，全世界很多人都听过他的名字啊，他叫做霍金。霍金呢最近又提出了一个理论，这个理论呢说掉入黑洞啊是有可能可以逃出来的，甚至呢可能会进入另外一个空间。其实呢这个呀和霍金之前提出来的一个说法呢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其实呢按照传统的这个物理学的概念认为呢，就任何的宇宙当中的物质啊一旦被吸入到了黑洞中啊，巨大的引力呢会把它摧毁。而英国著名的物理学家呢霍金又提出了新的理论，其实如果真的掉进去没准呢也没什么事儿。不久之前73岁的霍金呢提出了一个解释，他认为啊所有被吸进黑洞的物质只是被困在黑洞周围的事件世界，而并非是真的掉入黑洞，可以通过呢质子因量子涨落而逃离黑洞，回到宇宙或进入平行的宇宙。也就是说呢所有呢进入黑洞的东西呢并没有消失，这个理论呢和大家过去认为的量子力学的理论呢是不相违背的啊。说完之后我估计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没多少人能听懂，其实呢我也问了一些科学家啊，至少咱们身边啊或者说能接触到的科学家能够把整个的宇宙黑洞包括我们刚才讲到的什么相关的霍金辐射能够把这个事儿呢给大家来通过最浅显的语言讲清楚的人呢全世界都没有太多，所以呢我就跟大家汇报一下这个事儿啊，全世界这位最聪明的科学家又有了新的想法。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事儿啊可是要命的一件事情了，这个和我们的汽车生活有关系。说到呢汽车啊，现在有很多的车啊不仅仅是高级的豪华轿车，一般的车呢都配备了无钥匙的启动系统。无钥匙启动系统呢有很多的好处，例如说你接近车门的时候呢一拉这个门把手车就能够打开了，还有呢你坐到车里呢按一下某个电钮开关车就能够启动了。但是最近美国的消费者呢集体啊对于十大汽车制造商提出了诉讼，表示呢他们隐瞒了无钥匙启动系统可能会导致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根据呢起诉书啊，使用呢无钥匙启动系统的车主呢没有把车熄火便带着钥匙呢是离开了汽车，但是这辆车呢实际上依然在运转，不充分燃烧所生成的有毒的一氧化碳气体也就随之排出。据统计呢目前呢大约有500辆车在美国受到了这方面的影响，因此呢导致13个人丧生，而且还有很多中毒的案例。在这一次的美国起诉案件当中，起诉了一些知名的汽车制造商，比如说宝马呀、克莱斯勒呀、福特呀、通用啊、本田呐、现代呀、日产啊、丰田啊，总而言之您能叫得上的这些有名的这些汽车商呢都有。其实呢 无钥匙启动系统啊，进入美国的时间还挺早的，2003年呢就进入美国了。在起诉书当中，这些告汽车商的大众们认为啊，汽车制造商呢长久以来都知道这套系统是存在一定风险的，只是刻意的隐瞒了它的危险性。而且呢，其实只要这些汽车制造商多花一点钱装一些价格不高的设备，就能够避免汽车呢在这个钥匙离开的情况下啊还接着运转。在这个新的系统装进去之后呢，它会有一个感应，车就会自动的熄火，从而能够避免人命和伤亡事故。这事儿说来，嘿，我还之前还真有一次啊，就带着钥匙离开了，忘了熄火了，那车啊就干烧了一整天呐。哎，先不说烧了多少的油，就这个事儿最后还是让我挺害怕的。幸亏当天还是放在室外，先不说给大气层当中排放了多少本不应该有的二氧化碳和其他的就温室气体，就假设说它放在一个密闭的环境中，真的会产生很多的隐患的。所以呢，也提示所有啊车主，尤其是您的车呢是有着无钥匙启动系统的车主，在下车最后关上车门之前，一定要看看您的车是不是熄火了。这里是赵亮新闻深处，一开始玉龙和大家说了一下咱们身边的这些科学新鲜事，跟您唠了唠嗑。 一口位于英国的水井最近引起了世界的目光，不论任何物体，只要接触了这口井里的水，都会在几个月到十几个月内变成石头。几个世纪以来，当地居民都坚信啊，这是一口被诅咒的水井。作为已经进入科学时代的现代人，自然不会相信诅咒一说。可是井水为什么能将它接触到的物质石化呢？火山口的水里含有大量矿藏，我们未来可以从水里提取金银吗？欢迎收听本期赵亮新闻深处，被诅咒的石化水井。 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赵亮新闻深处，科学让新闻更有料。我们听的这首歌是和水有关，要和大家说的是一件和水井有关的事情啊。这个事儿呢，这两天也是登上了很多新闻媒体的头条，能够看到有一个非常神秘的甚至让人有点害怕的水井。这个水井呢是在英国的北约克郡纳尔伯勒的尼德河畔。这口井呢有一个特点，就是井里流出来的水啊，只要呢接触到了其他的物质，比如说呢有树叶掉到井水里了，或者有木棍呢沾上了井水，或者说死去的小鸟，都会在几个月到十几个月的时间当中变成石头。几个世纪以来呢，当地的居民都觉得，哎呦，这口井是有问题呀，它是被魔鬼所诅咒了呀。而且呢，这口井因为水还不断往外渗，流过的这个地方呢就像是形成了人的头盖骨一样，就是一个大盖子把这个井的旁边给它罩住了，所以生活在旁边的人呢都觉得挺害怕的，也害怕接触到井水啊，怕万一我接触到了这个井水啊，一不小心把我变成了一个石头人，这可怎么办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说说这件事儿。这口神奇的水井，其实今天看来，你说要是被魔鬼诅咒，这谁都不会信的。哎，但是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而且呢，这口井啊，在这么多年来呢，大家都关注到它。除此之外呢，还有人就是持有不同的观点，认为说这口井啊，不是什么受到魔鬼诅咒的井，这口井呢是有着神奇的一些治病的功能。曾经还有人用这个井水来治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说说这件事儿。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陈安泽，欢迎陈老师，您好。 好，各位 听众大家好， 陈老师今天辛苦您了啊。 没有 又跟您见面了，就是有问题呢要向您来请教。刚才呢也跟您说，在英国呢有这样的一口水井，这个水井呢我看这两天在媒体当中很多地方都在转载，因为现在的互联网时代啊，大家也很方便看到很多的具体的信息。我看到这个照片呢，这个水井啊，它的这个外部都已经因为常年的水涌出来呢，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壳，就像是一个帽子一样，甚至有人说新闻媒体当中说像是一个人的头骨啊，很可怕。而且还有不少呢住在当地附近的居民，有些人呢是猎奇，有些人就觉得哎呦，这到底是真还是假呀，就把一些家里用的，比如说有水壶，还有一些毛绒玩具，甚至我看见有人还挂了一只大龙虾挂在这个水井的旁边啊。这个水井的旁边呢，时间长了以后，就这么几个月的时间，你能够看到挂上去的这些东西都石化了，就是外面都包上了一层石头，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陈老师？ 哎，其实这是一个很普通的这个地质现象。 嗯， 那么说明就是这个井水里边含有矿物质，什么主要是什么矿物质的？主要是钙，钙质。那么大家都知道那个去参观过北京的石花洞，看到那些钟乳石啊、石笋呐、那么都是那个水里边含有这个钙，然后变成这个氧化钙、碳酸钙以后，它就变成石笋和钟乳石了，这是一个道理。我想呢，它这个英国这口井里边啊，它的含的那个钙的这个一定是会很高的。那么这个现象的话呢，其实在中国也有啊，譬如我曾经到这个九寨沟去过。九寨沟这个地区的，它这个水里边的含钙很高，那个树叶凡是落到水里边去，隔上几个月就石化了 啊，也是会这样。 对呀、啊，表层都变成一个石头的树叶了，都变成化石了。这个我是亲眼看到的。那我问到那个啊，譬如说一个树棍了什么掉到这个这个池塘里边，过了一段时间以后都就变成一个石头棍了。这个是很很常见的，就是说不是很常见，凡是自然界的话会有的。我们中国也有这种现象。我想这口井就是这个道理。那么刚才你说好像一个大盖子，也许就是一些所谓的形成一个盖板呐、石灰花的盖板呢，把它那个盖起来了。如果你用锤子一敲它，或者就会把它敲碎了。 您的意思是说，这口井里的水，它呢 含钙特别高。 如果说放在某个山洞里面往下流的话，就会形成钟乳石。 是。 只不过它的这个水井换了一个位置而已，我们就看到的是刚才讲到的那种奇观。 对，我想就是这个道理。那当然呢，就是大家知道这个钙在这个地球上的分布是很广的、很多的。那么就是它的含量是很高的，大概就在地壳里边，大概钙的含量是5%的样子，那是相当的多了。说到处就有钙。如果是说在一个地区如果石灰源广布的时候，如果地下水那把它溶解，可能含钙量会更多了。说这样的话呢，那么就是说就是因为很多的钙接触物体以后，它沉淀下来以后，那么就变成这个氧化钙或者碳酸钙以后呢，那么它就变成石头了。所以说这个还是一种地质现象吧。 您说的它变成石头，只是说它的面上看起来像石头，但是它真正还不是石头，你把它敲一下也能敲碎。 对，也能够敲碎。所以石头的话，就是说并不是说都是特别的坚硬，就是有些石头也还是相对比较容易破碎的。那么就是说是有时候形容这个海枯石烂呢、不变形的石头也会烂掉的。 而且有些石头很容易烂。 对、 而且在地球上的这么多年的变迁，其实海枯也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 是啊， 放在一个大的历史阶段来看的话，海枯石烂 并不是代表的是永恒不变，其实是反复的改变。 对，不过对人的一生来讲，因为人的这个寿命太短， 嗯， 那么就是说真正看到一个石头烂或者海水干，那是还是相对比较难的。 我们再来说一说您刚才提到的这口水井当中的这个水，就是因为涵盖太多。 对， 我刚才还提到，其实在历史上就是新闻这个记录当中也说了啊，在英国的国王亨利八世的时期啊，当时就有一位古生物学家，他叫做利兰，他写到呢，附近的居民还认为说这口井有着治病的功能，就是涵盖高的水，他们当然不知道说这个水井是涵盖高的水井啊，但是很多居民都会把自己泡进去治病，哎，这个会有一定治病的效果吗？ 就是因为这个某些矿物质啊，它可能对某些人的某些器官会发生一些作用。 嗯， 那么就是所以说有时候你比如现在我们洗温泉吧， 嗯， 温泉的话呢，对于不同的人不同的病，那么它就会，我想这是一样的道理啊，这是可能就是一样的道理。那么究竟是什么道理？这个还做临床的试验， 嗯， 那个可能就是这里边也许还有。其他的微量元素，那么它去洗浴以后的话，那么会，或者是它有皮肤病的话，就会把它的这个身上的细菌给杀掉了，那么就是说它就会好了，或者是别的原因，但这要具体去分析了。 嗯， 认为这个就是很普通的一个现象，但是要做一些临床的试验，去把它才能真正的解开这个秘密。 就得看这个水里面到底有什么，而且不是说我们今天提到水里的含钙量多，就是因为含了钙多就治了你的皮肤病或者治了其他的病，有可能是水里还有其他的一些元素。 对， 就这事儿你也就还是得大家去把它研究清楚了才可以啊。 对， 我们再来顺着这个水来说。就是这个水啊，它当时您刚才提到说里面有钙，这个钙呢，尤其是这个碳酸钙，我们的印象当中都是这种有点灰白颜色的这种东西。我就下意识的想到了，咱们在自己家喝的水，尤其是那个水龙头，咱们的平常的居民饮用水，烧完之后呢，也会有一些这个水碱，这个东西跟我们刚才提到的碳酸钙是一个东西吗？ 你讲的很对，特别是北京。因为北京呢，就是我们主要还是很多是用的地下水。 嗯， 北京的地下水就是含矿物质特别高。 嗯， 除了有这个碳酸钙之外的话呢，一会儿还有这个氧化镁， 嗯， 或者氢氧化镁，另外还有这个比如说二氧化硅啊、氧化锰啊，这个之类的。那么就是所以说，那个在北京的这个自来水呀，有时候这个烧开之后，你的壶里边就会接上水垢。 嗯， 水垢是什么东西的话呢？通常来讲，可能就是碳酸钙， 嗯， 和这个氢氧化镁，说它的就是沉积物，因为水的蒸发以后，它就沉淀在它壶底上了，就变成这个水垢了。 嗯。 那当然这个水垢还是很讨厌的，是吧？那么就是还有些人就是想尽可能的把它去除掉。怎么除掉的话，有些人有很简单的办法，就滴几滴这个醋里头就把它中和了，因为它是碱嘛，酸嘛，然后就把它溶解掉了。 哎，那照您这么说，这水里有钙，那是不是我平常喝水的话还能补点钙啊？ 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这个所谓的钙的粒子，它是就是这种钙的，它是不会被吸收的。 嗯， 只有被吸收了，它变成生物钙了才可以。就说这种钙是不可以的。那么就说你不能说喝这个含钙高的这种水你就可以了。那么就是要经过特殊的制作，能够被人吸收的高钙水还是可以的，比如高钙的牛奶呀、这些，那么就它就是可能是变成一个能够被人体说能够吸收的，变成生物的钙了，可以吸收的。 这水里能看得见的，即使我们喝到肚子里，其实身体也不见得能吸收。 对。 啊，这是两码事儿，它得变成你的身体能吸收的那种，适合的钙元素才是可以的。 是。 哎，好，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新闻类科学节目《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今天呢，我们是请到了咱们国家著名的地质学家陈安泽老师呢，和您来聊一聊有关地质方面的一个话题。刚才咱们是讲述了在英国有一口神奇的水井，这个水井呢，里面流出来的水沾染到任何的物质，不久之后呢，都会变成石头被石化。其实这个讲起来还是挺让人觉得摸不着头脑的，挺神奇的一件事儿。但是通过科学的解读，无非就是在水中呢所含的钙元素太多了，导致呢钙元素的沉积，表面上看起来就像是被石化了一样。其实在自然界当中呢，不同地方的水往往也能够反映不同的一些问题。刚才我们讲的是含钙量比较高的水，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这个水可不是一般的水啊，这是金水或者银水，而且据说呢很有可能就未来这会成为一种新的开矿的方式。过去呢，咱们一提开矿，对于环境有很大的污染，甚至呢用一些爆炸的方式开矿还会造成人员身体的伤亡。如果说真的可以从水里面去开矿的话，哎呀，这是不是能够解决很多的问题呢？我们一会儿和大家继续来聊这个话题。这里是照亮新闻深处。 一口位于英国的水井最近引起了世界的目光，不论任何物体，只要接触了这口井里的水，都会在几个月到十几个月内变成石头。几个世纪以来，当地居民都坚信啊，这是一口被诅咒的水井。作为已经进入科学时代的现代人，自然不会相信诅咒一说。可是井水为什么能将它接触到的物质石化呢？火山口的水里含有大量矿藏，我们未来可以从水里提取金银吗？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被诅咒的石化水井。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照亮新闻深处。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呢来说一说还是和水有关系的一个话题，这可是金水银水啊。最近呢，有科学家显示火山的蓄水层是温度较高的酸性水质，这些水呢可以溶解周围岩石当中的金银等贵金属，未来很有可能会成为一个未开发的金矿。这是在新西兰的陶波火山带的岩浆雨流层能够加热水产生的温度啊，这个非常高的温度的酸性的水和温泉可以溶解呢周围的岩石，也就是说的简单一点啊，这个火山口附近的这个水里面很有可能会有金子或者银子。目前相关的地质学家已经在这个火山附近发现了18个2.9公里深的火山水池，在这个水池当中呢是含有大量的金属物质。接下来我们继续呢请入本期节目的嘉宾，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陈安泽，再次欢迎陈老师回到节目中。陈老师你好。 好，这个刚才这个段云龙同志把这个说了一下，大家感觉到可能很奇怪。其实呢，我想的话呢，你要看他这个报道的，他并不是完全从这个水里边去的，他是在这个火山的这个含水层。 嗯， 那么说到这个问题的，我想啊，大家要对成矿的作用要有一个理解。这个形成矿与非矿的界限在哪里呢？大家知道现在很多矿，那么称为矿跟非矿的，它是一个界限的，它是个经济学的概念。如果说你在这个一个矿石，你能够在提取它成为金属或者是这个元素的时候，你花的成本，那么就是说比卖出去的成本就是它要低，就是也就是说你卖的贵，你们提炼，那么这样的话它就变成矿了。 嗯， 如果是说你在这个提炼的过程，你消耗的能量啊，消耗的这个物质很多，那么就是你不合算了。 嗯， 你譬如现在的石油如果是说过去是100多美元一桶。 嗯， 那当然呢，你很深的这个含的很深处的石油都，或者含量很少的石油开采都可以赚钱。 嗯， 那么现在落到40美元一桶左右了，很多的这个油矿的话呢，它开采的成本要远远高于它的这个，就是它就是要高于它的开采成本了。 嗯， 说这要赔钱了，那就变成不是矿了， 那说说这个问题在这个地方。那么现在就是讲讲这个金矿的问题，金矿的问题。 您的意思是说，其实这个自然界当中有很多山山水水，我们把它开发开发，里面都能开发出各种各样的矿物质来。但问题就看说你这是值不值得， 对 我们花的这些成本回头能不能回得了本儿？就像您刚才讲那个油的问题，美国现在有些地方他们在开发那个页岩油， 对 啊，说是页岩油，大概我印象当中成本可能是得超过60还是80美元的话，它就能够回本。但是如果说那个油的价格卖不了这么贵，他们每开发一桶还得亏不少钱呢。 那就是关门了， 对， 那他肯定的闭矿了。那他在越开多越赔的多，谁干这个事儿啊？ 那回头讲来，我刚才跟您说的这个，也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的这个事儿啊，说发现火山口这附近的水里面它含有大量的金属，那是不是就等于说可以去这儿直接把这水给它抽上来，或者里面沉积的这些物质抽上来，从里面一提炼，这个采矿的这些成本也就省了呢？ 就是刚才讲了啊，就是说，这个如果是从这个水里提炼金，这是不可能的。 嗯。 但是说水里边比如说沉淀物从那里边提炼金，这完全是可能的。 嗯。 那么这就得说这个说矿床的所形成的原因了。 嗯。 那么矿床就是说可以有很多很多的成因的方式，但火山成矿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方式，因为火山它就是岩浆喷到地表以后就变成火山了。 嗯， 那么它这个岩浆在地下的时候，它可以有很多很多的物质，比如矿产都融到这个岩浆里边去了。它在它上升的过程当中，那么就是说它就是会把水加热。那么加热的话呢，这个一方面是从岩浆里边可以把这个金属带上来，一方面就是这个热水它在上升到地表的过程当中，给周围的岩石我们叫围岩， 嗯， 那么接触，如果围岩里边含有这些有用的这个元素，那么它就会把它溶解带到这个水里，再往上走。那么如果是到一定的部位它沉淀下来了，那么它就变成，就是如果是它的开采的就是成本那么很低，那么它就变成矿了。 嗯， 刚才讲这个就是这个金矿，就是火山，这事实上是一种火山金矿，它不是讲了吗，在这个地区是有火山活动的。 嗯， 而且这个地方的地壳的厚度是16公里，那么在10公里以下呢存在着一个大的一个岩浆库吧，那么就是有100多公里长的这么一个岩浆库，那么所以说呢，它那么就是说是还中间在这个几万年以前，在几千年前还喷发过，那么现在按照道理说是一种活的火，如果是在几千年喷发过就是活火山了。 嗯， 那么就是我们的界限就是说这个一个火山嘛，在10000年之内还喷发过的都是活火山了。 嗯， 那么它这个实质上的话呢，它是一种这个火山成矿的一个作用。火山成矿不但可以这个成金啊银啊，还可以铁啊铜啊都可以。 嗯， 哎，那么就是那么显然这个地区的话呢，它是一种火山成矿，我们说叫火山热液。那么就是说火山的这个水很热呀，它把周围的这个金属溶解里头带到一地方沉积下来。那么刚才你看来，它是在火山的含水层里边， 嗯， 它并不是这个水里边， 不是在水池子里边， 不是在水池子里边，它是在含水层里边。 那这个含水层里的水咱们能抽得出来吗？ 它不是抽的水，它一定是它周围的沉积物沉淀物才可以。 嗯， 这个水你想啊，这个金是不可以溶解到水里边去的。 嗯嗯， 你光用水是不可以的，我想它是提取的那个它的沉淀物。 嗯， 沉淀物上来以后呢，那么然后才把它就是用其他的方法把它这个其他的物质给它溶解掉，就把金跟银就可以提取出来了。所以你看它现在还正在研究这个提取的方法。 嗯， 哎， 那么就是对于金跟银提取的方法，那个很多很多的。 就在您看来，您觉得这未来是一种开矿的方法吗？ 哎，这个它是正在形成成矿作用，它是正在形成这个金跟银的一矿。那么现在就说是一种火山成矿。火山成矿，那么火山成矿作用的话，而且现在正在进行着的，那么看起来这个地方的话呢，它还会继续。比如说他刚才讲过了，我看他这个报道的说了，如果把这个地方的这个物质取出来，把这矿采出来，再过一段时间，它又会沉淀成矿了，说明它是在继续说行在成矿过程当中，说这是一种这个火山成矿作用，这是很重要的火山成矿作用。那么一般的话，你看现在找矿的话呢，在火山口里边，在火山镜里边，或者火山这个火山口的周围的岩石里边，都可以发现这种有用的矿场，这是个找矿的一个方式。 就这儿的矿会比较多一点，就采起来的话， 对， 效果也好。 给火山，这叫火山成矿作用。在火山口里边，它就是一个矿床的一个，有时候是一个很富集的一个地方，就是一个找矿的一个对象。 咱们国家这样的矿床多吗？像那长白山之前不就是一个火山吗？ 对，你讲这个呀。它并不是说所有的火山口里边都有矿的，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这个国家火山成矿作用还是有的。你比如说我们的金刚石，金刚石的话呢，就是火山成矿作用这个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当然呢，它这个火山呢，就是说是很深。大概要来源于一两百公里的我们这个地幔，地幔里边，那么它的温度压力很高，在那儿它就形成了金刚石，就是碳呢，它就变成那个这个结晶以后就变成金刚石了， 对， 金刚石了，然后火山这个它就喷发以后呢，那么它就是冲天到那个火山这个镜里边，我们叫火山管道里边，那么就说你把这个譬如像我们的山东，我们的辽宁，我们就找到这个金刚石这个火山管，就是含有金刚石的这个火山镜吧，就是什么，就是脖子吧的意思了哈，那么就说它这个金刚石的都在这喉管里头的，你把它取出来，把它那个破碎以后，把金刚石就可以提取出来，说这是火山成矿的很重要的。但除了这个以外的话呢，你比如像金矿也可以，那么就说它是一种脉状的，就是说那个上来以后冲填到那个岩石的裂缝里边，这火山也可以啊。你比如像承德附近呢，也都有，我们北京附近也有。也有这种给火山成矿作用的，不过不是现代的火山，它是中生代的火山，或者更古老的火山。那么这个，所以说大家要有一点地学的知识，还是就是说你就会把很多的自然现象你就会加以解释了，你就会明白很多的道理了。 看来您这么说，就是其实火山还是给人类来去开采一些矿藏，是提供了一个很便利的渠道，包括在这儿找，甚至从这儿提取出来有用的矿藏，这都是一个好的选项。今天呢，这一期的照亮新闻深处啊，非常感谢陈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您呢也学了不少东西，聊得也特别开心，谢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时间差不多了，也要跟您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声再见了。我是玉龙，在明天的相同时间，照亮新闻深处，咱们再接着聊。 用纪实的笔触还原社会原貌，用动情的声音播讲世间万象，作者波折，为您送上第一手的原创作品。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纪实文学联播。纪念中国